一滴的， 两滴的， 没了。 我有个好主意，把这两滴水和一大把盐喝下去，还也来个味道啊！ 要你这么说，我的嗓子都冒烟了。 Thank you.

半张挑战刀，委屈所以我不怕，成林丹女丹女成林山高路山越山高，但为恩情难大报，为革命为同志我说是忘生是那天天啊 thank you.

官。 饿了吧？ 不饿，老班长把粮食又给我吃了。 别难过。 请听马太演唱的《高原风景极目望》。 高祖，如永表黑烟俏丽， 再请听新凤霞演唱的《格登太子》。 我是你 住的响，好似地裂山又崩，飞沙走石难睁眼，天昏地暗雾蒙蒙，哗啦啦大雨不住的下，唰啦啦冰雹打个不停，船只打的纷纷碎，一百个青年把命坑，可怜那何当太子生下呀。 最后请听小白玉霜演唱的《小酸枣》。 咱们想办法， 小苗瑞， 哎， 别着急啊， 哎， 别着急啊。 我怎么能想个办法给他们解头烦？哎，同志们，同志们，你们快来呀！听我把故事讲， 同志们，总支书给咱们讲故事呢。 对了，来听故事吧。 听听听， 总支书 讲什么故事啊？ 听我把唐僧取经啊，路过火焰山，火焰山高有万丈，山周围八百里，烟火冲天。在天上找不到